由8月29日在网上预约、啊、开始以来，咁总共两个礼拜的时间、啊、有178,300人在全香港各个社区检测中心就完成这个检测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喺呢个即系178,300人接受采样，系嘛？咁总共揾到几多呢啲所谓隐形患者咧？系嘛？有32个。咁有人就同佢计数，就使咗几多钱咧？使嘅钱就系、是、如果你以揾到三十二个患者嚟计算咧，即系透过呢个全民检测揾到32个患者嚟计算咧。就一個咧就使4,000,000，即係你揾多個患者使4,000,000，你話幾恐怖咧？係咪？咁當然啦，林鄭月娥喺記者會裏邊，佢又係唔會認衰噶嘛，係咪？我一早就已經預告係徒勞無功啊，奴才無功啊，即係令到主子覺得好冇癮。咁你而家喺度拍馬屁擦鞋都冇用嘅，係嘛？我哋睇下個效果啊嘛。178,300人去做檢測，找到32個患者，是吧？平均每一個患者呢就使了多少錢呢？是吧？使了4,000,000，即是找多一個患者使了4,000,000，用了多少人呢？是吧？即是你看回那些數字你就覺得真的很離譜的，是吧？有找了4,000個即是公務員做支援工作的，在各大檢測中心，包括你譬如入境處啊，呢、這個消防員啊，甚至乎警察，即係佢休班嘅時候去做嘅，呢、這個海關啊，啲、這個、公務員啊，幾百蚊一個鐘喎、啊。我哋而家最低工資係30多蚊，做40蚊都唔夠喎、啊。但係你去做呢啲支援工作，支援就唔係你負責去，喂揾嗰支，即係你唔係負責去做深喉嗰個人喎、啊，嗰啲係醫護人員嚟嘅喎，好啦，嗰啲咁嘅即係醫護人員咧，就用咗6,000個。就負責採樣嘅，咁然後另外4,000個咧，就係呢啲公務員啊，去呢啲檢測中心度支援啊，因為包括啲退休公務員，個個咧，喂，嗰啲負責採樣嘅咧，就成4,500蚊一個鐘嘅，聽講係啊，公務員或者退休公務員嗰啲咧去支援嘅啫啊，咁啊，譬如幫啲人填表啊、排隊啊，各樣啦之類啊，4,000個。300蚊一個鐘，咁啊使咗幾多少錢咧？係咪？咁、那個效果就係咁啦，揾咗32個。咁其他嗰啲檢測咗嗰啲，係咪代表佢唔會患上呢個病咧？唔係噶嘛，係咪？所以有啲人喺度即係最初喺度取笑佢，就係話：哦，咁即係等於你要避孕，咁你就唔係戴安全套去避孕，或者食避孕丸避孕，係咪？你檢測咗啊，冇啊，冇懷孕咁屌，係嘛？咁下次。再檢查可能有懷孕嘅喎，係嘛？即係咁解。咁無論點都好啦，嚇、啊！你睇佢今日喺記者會度，係嘛？或者過去一段時間對呢個中央感恩戴德，你係知道嘅嚇。成、啊、件事啊，我睇法好簡單嘅啫。而家呢一節咧，就是、因為佢今日做記者會啦，咁我呢一節嘅呢一個鬱文踢爆咧，我就嗰條標題好清楚嘅：林鄭惡政又添一桩。全民檢測大清算，咁我得出即系嚇一個結論嚇，幫佢清算之後咧有個結論，呢、這個結論咧就用16個字可以講完噶啦嚇。第一，勞民傷財，加深民怨，咁啊，點解唔勞民傷財啊？頭先講咗啦，係咪4,000,000先揾到一個患者通過呢個檢測？你出嚟做宣傳嘅時候，鋪天蓋地喺啲電視啊、報紙啊，係嘛？揾啲藝人啊，個個出嚟講就係、為自己、為你個家人係嘛？為咗香港係嘛？為咗我哋抗疫、全民抗疫，我哋應該走去參加呢個普及社區檢測。咁檢測完之後，係咪代表你唔會中先？檢測嘅意思係揾啲隱形患者嘛。咁而家俾你揾到啦，32個係嘛？平均一個使4,000,000係嘛？即係使10多億啊！即係幾恐怖啊！你話咁初初就話，中央啲人落嚟冇收錢嘅，中央個派啲人落嚟冇收錢啫，係咪？香港政府都要俾錢噶嘛，係咪？正如我頭先講過，10,000個人全部要支人工噶嘛， 我哋香港嘅最低工資就40蚊都唔夠，佢哋去支援嘅啫，嗰啲退休公務員或者而家嘅現任公務員做支援工作嘅啫，都300蚊一個鐘，係嘛？咁就使好多錢，所以就係勞民傷財，又加深民怨，係嘛？幾多人？喂，你如果咁樣講，佢哋中意計數噶嘛？係嘛？1,783,000人，咁剩翻落嚟嗰500多萬人，咪全部都反政府啊？係嘛？全部都係被分化，係咪咁解啊？係嘛？勞民傷財，加深民怨。第二，又是8個字，叫做絕勇曬字，就羞辱專家。為了表揚或者即係重讚呢個中央的德政，中央對香港人嗰種愛護，係嘛？幫你去抗疫，派啲專家落嚟，派啲人落嚟幫你做檢測，係嘛？咁你咪要拍中央馬屁，要擦鞋，呢、這個咪叫做絕勇曬字啦！我講說文解字講過噶啦，大家字幕可以睇到噶啦，絕勇曬字，羞辱專家。對於有啲醫生或者專家，包括何柏良醫生啊、黃任康醫生呢啲，係嘛？馬仲怡醫生，佢哋對呢個全民檢測啊表示即係個成效不大啊，佢自己都唔會去參與。咁佢就話呢啲叫所謂專家。是吧？喂，个个读咗 N 咁多年医科出嚟行医一段咁长嘅时间，是吧？你话佢所谓专家，你係羞辱緊呢啲学有专精嘅香港嘅即係所谓医学界嘅人，医学界嘅精英，你係羞辱佢。只係因为佢对呢个全民检测有唔同嘅意见，就咁简单啫，是吧？跟住就要批评啲政客系嘛，分化系嘛，反中央抹黑中央系嘛？喂，嗰啲医生佢有谂过佢讲呢啲说话就系有一条罪叫做抹黑中央，然后离间中央同香港特区嘅关系，哇咁大罪佢就唔讲啦，系咪啊？咁你以后仲会边有专家啫？请问系嘛？绝勇晒字，羞辱专家。第三條罪咧係咩咧？徒勞無功就浪費公帑，頭先講咗啦，係咪？嗱，即係呢個徒勞無功，你個功效喺邊度先？係咪？當然勞民傷財嗰個就係話你兩個禮拜嘅時間，咁啲人又要去排隊又剩係嘛？咁你又嘥咁多錢係嘛？咁呢個徒勞無功、浪費公帑同勞民傷財加深民怨就好似有啲即係重複啦呢條罪，但係即係分開嚟講係嘛？你嗰個真係一个劳民伤财令到民怨加深的一个恶政嚟噶嘛，系咪？第四就是政府无信，又引发猜疑，系嘛？因为你呢个政府是完全得不到香港人的信任，系嘛？你林郑月娥即系嗰个民望是香港1997年7月1日以来特区政府成立以来个民望最差的一个。行政長官係咪最多人反對嘅一個行政長官係咪？所以你做呢啲咁嘅全民檢測，就自不然引起所謂猜疑啊、憂慮啊，係咪？跟住你又整啲咩健康碼啊，咁於是咧就搞到大家即係喂覺得你都唔方係好嘢嚟嘅係咪？對自己嘅私隱有防衞，咁你咪搞到即係好多人就唔去做咯，係咪？咁你700多萬人，得個1,783,000人走去做呢個檢測，唔使錢嘅喎，係嘛？如果你而家有啲人去外遊，或者你有要事一定要出門嘅話，你要去攞醫生證明，你要做檢測，咁佢唔會去參加你呢個全民檢測㗎，佢寧願俾1,000-2,000元走去醫院度做，或者私家醫院度做，攞個醫生證明，係嘛？佢都唔會去你嗰度做啊，係嘛？咁點解咧？因為你個政府係冇信用啊嘛。香港人唔信呢个政府，同埋香港超过一半以上嘅人系反对呢个政府噶嘛？喂，你一件即系你认为系德政嚟嘅，你认为呢个系对防控呢个疫情有帮助嘅一个德政，然后用咁多人力物力系嘛？仲有喂， 呢一個所謂中央係嘛派人落嚟係嘛幫你做，唔收錢，咁你自己都要使咁多錢，然後個效果就係咁樣，冇人去，係嘛？呢個真係喂，絕對就係失敗啦！老實講，咁啊，如果你話啊同中央交代，當時唔知有冇拍心口講哇，真係好啦，感激中央係嘛？即係為我哋香港人嚇，即係做呢啲嘢啊！我哋一定係好多人去參與做呢個檢測嘅，一定係嘛？最少一半人啦，係咪？喂，你冇300万人，你都交代唔到啦，同北京係嘛？更何況而家得178万3000人，你仲要行出嚟誒圓滿成功係嘛？喺個記者會度仲喺度自吹自擂係嘛？其實就係即係做咗出嚟，又要令到人更加討厭你個政府。你以為係德政係嘛？其實係惡政係嘛？勞民傷財，加深民怨，絕擁曬治，羞辱專家，徒勞無功就浪費公帑，政府無信就引發猜疑，係嘛？呢、這個政府基本上是廢的，雖然而家你行緊暴政，你喺度不斷咁樣去對即係呢啲反對嘅力量係嘛？政治打壓係嘛？拉人封艇，不斷去行暴政。另外一方面，你做呢啲嘢，你仲可以話即係好厚顏無恥話俾人聽啊！呢段時間咧，個社會就有正能量啦。咁你唔俾人去投票選舉，呢啲178万3000人走去檢測啦，係咪？咁你投票咪最多100万人好未啊？係咪？喂，咁而家你而家做呢個檢測又冇效果，係嘛？咁你又要延遲一年嗰個選舉，咪一樣有好多人湧出嚟，係嘛？喂，你嗰個檢測中心同嗰個投票站，你可以設咁多檢測中心，你就可以設咁多個投票站啊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你只要投票站多啲就冇問題噶咯，係咪先？徵用多啲學校啊，多啲公共嘅地方愛嚟做投票站就冇問題噶。你又唔去，你又要延遲選舉，有個政治計算係嘛？然後做呢啲，你要拆共產黨鞋係嘛？咪一樣係政治計算係嘛？咁結果係徒勞無功啊嘛！不但止徒勞無功，仲要招惹民怨，仲要撕裂個社會，進一步撕裂個社會係嘛？令到有一啲咁嘅學者，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即係又係奴才，好似雷鼎明之流係嘛？啊，如果唔去檢測，第日咧，如果政府有紓困嘅措施，就冇你份啦咁樣啊！如果派10000蚊，你就冇份啦，因為你唔去檢測係嘛？咁你係咪撕裂個社會啊？係咪？等呢啲咁嘅所謂知識分子，呢啲喺大學教書呢啲咁嘅教授，唔係？去幫你出謀獻策，教你進一步實行呢個暴政，係咪？你講明係自由噶嘛，係咪？咁你不如當初就話喂，硬性規定係咪？總之你係香港人，你就要去檢測。如果唔係咧，係咪就要懲罰你或者犯法，用緊急法咪得咯，係咪？你做唔到啊！你要大家真係覺得對自己係有好處，對香港有好處，對嗰個防控疫情有好處嘅，然後好自愿咁心甘情愿去接受檢測嘅，咁點會得178万人？就大家都唔去啊嘛，好多人都唔去啊嘛，係咪？係嘛？甚至乎即係、就是、我哋有時撞到啲街坊附近嗰啲，喂，啲老人家，我問佢，去唔去？咁點解咁咧？喂，你宣傳做得好大嘅喎，係嘛？抌好多錢出嚟嘅喎，係嘛？一開始登記嘅時候，哇！啲報紙所有報紙全版嘅喎，係嘛？跟住落嚟，你睇下嗰啲電視台，係嘛？連啲藝人係嘛？即係喂，你數下有幾多人行出嚟宣傳過呢一個所謂普及社區檢測，係嘛？個結果就得178万3000，然後揾到32个患者，係嘛？平均揾一個患者要使4000万，咁呢個仲唔係惡症？